人嘅际遇就好似风筝，你掌握唔到自己嘅方向同埋命运，但只要线唔断，只要怀抱住希望，终有一日会飞到幸福嘅彼岸。 心声相碰。